下面是初七第六日开始。古人说，日月无说，光阴似箭。才说打气，明天就要解气了。依规矩，明天早上要考功了，因为打气是克气取正的办法，正则正悟，见到自己本地风光，悟到如来的妙性，悟了正悟。考功就是要考察你在七天当中的功夫到了何等程度，要你向大众前吐露出来。平常在这个时候向你们考功，是叫做讨包子钱。人人要过的就是我们打气的，人人要开悟，人人可以弘扬佛法、度尽众生的意思。现在不是说人人开悟，就是一人开了悟，也可以还得这些包子钱。所谓众人吃饭，一人还账。如果我们发起片精进道心，是可以人人开悟的。古人说，凡夫成佛争个义，弃除妄想实为难。只因你我无始以来贪爱自然，流浪生死，八万四千尘劳，种种习气毛病放不下，不得不悟道。不像诸佛菩萨常觉不迷，是故莲池大师说，染缘依旧，道越难成，不了目前万缘差别，只见静风浩浩，貂蝉功德之林，星火炎炎，烧尽菩提之种。道念若同情念，成佛多时，为众如为己生，彼此是伴。不见他非佛事，自然上功下就。佛法时时现前，烦恼层层解脱。这十几句话说得何等明白和真切。然者，然无异。凡夫的境界总是贪婪、财色、名利、嗔恚、斗争，对道德两字认为是绊脚石，一天到晚喜怒哀乐，贪爱富贵荣华，种种事情不断，道念一点没有，所以功德林被貂蝉，菩提种子被烧尽。假如把事情看得淡淡的，一切亲友冤家视为平等，不杀不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不饮酒，是一切众生平等无恶，视人机如己机， 世人力如己力，常发菩提心，则可与道念相应，亦可立地成佛。故曰：道念若同情念，成佛多时。诸佛圣贤应化世间，一切事情都是为众服务。所谓八苦娱乐，心慈济物，你我都能克己服理，什么也不为自己做享受，那么人人都无困苦，事事都能办到了。同时你自己也随之得到圆满果实的报酬，如江河中的水涨了，船必自高了。你能以一种慈悲心、恭敬心对人，不自高自大，不骄傲虚伪，这人见到你一定会恭敬客气。否则只此一己之才能，老气浑秋的，或口是心非的，专为声势名利作己，那么就是人家恭敬你也恐是虚伪的。故孔子曰：敬人者人恒敬之，爱人者人恒爱之。六祖曰：他非我不非啊，我非自有过。所以我们切莫要生是生非之心，起人我之别，如诸佛菩萨为人服务一样。这菩提种子处处下生，美善的果实时时有收获，烦恼自然扶不着你了。世尊所说三藏十二部经典，也是为了你我的贪嗔痴三毒。所以三藏十二部的主要就是戒定慧，就是因果，使我们戒除贪欲，抱定慈悲喜舍，实行六度万恒，打破愚迷邪痴，圆满智慧德相，庄严功德法身。若能以此处世为人，那真是处处总是华藏界了。今天参加打气的多是在家大德，我们要好好降服其心，赶紧去离禅服。我再说一个公案，作为诸位的榜样，因为你们都是发了很大的信心而来到这保所，我不与你们解说，恐怕你们得不到宝，空手而回，不免辜负信心，希望静心听着。昔者唐朝有一居士，姓庞，名运，字道玄，湖南衡阳人，四本业庐，少务成劳，自求征地。征元初， 闻石头和尚道风来往夜之，问曰：不与万法为侣者是什么人？石头以手掩其口，旁就是阔然有心。一日，石头问曰：自见老僧以来，日用事琢磨生。旁曰：若问日用事，竟无开口处。乃成戒曰：日用事无变，唯吾自偶该。头头非其舍，处处莫张乖。诸子随为号，秋山倔脸来。神通并妙用，运随即般才。头然子曰：子以知也，恕也。朋曰：愿从所慕，虽不替然。后参马祖问曰：不与万法为侣者是什么人？祖曰：待汝一口吸尽西江水，即向汝道。旁一言下，顿临玄子，乃临住参城恶宅。据是自从参透本来人后，竟辞官回家，什么也不做，一天到晚里单单自陆里过活。家中所有的万贯金玉也一概抛于湘江之中。一日，两夫妇共说无声的道理。四月，难难难，石担之马树上瘫。其父曰：一一一，百草头上主思意。情侣灵照闻之笑曰：你们二老人家怎么说这些话来呢？四曰：据你怎么样说啊？曰：也不难也不易啊，饥来吃饭，倦来眠。居士乃破掌笑曰：有男不分，有女不嫁，大家团栾头，共说无声话。子何即便训诫诸方享乐，因此药山。三令十禅客相送之门首，四乃自空中许愿：好雪片片不落别处。有全禅客曰：落在什么处？是遂于一掌。玄曰：也不得草草。是曰：任我称禅客，阎罗老子没放你在。玄曰：居士琢磨生。是又掌曰：眼见如盲，口说如哑。是 常有讲事，虽喜听金刚经，自无我无人处。自问曰：作主既无我无人，是谁讲谁听？主不对。子曰：某甲虽是俗人，出自性相。主曰：子鲁居士亦左莫生。是以戒答曰：无我复无人，左莫有疏清，劝君修立作，不是直求真。金刚般若性，外觉一千层。我闻并信受，总是假名成。主闻熏然仰叹。一日，居士问灵照曰：古人道，明明百草头，明明祖师意，如何会？照曰：老老大大做这个语话。四曰：你左莫生。照曰：明明百草头，明明祖师意。四乃笑。四将入灭。为灵照曰：四日早晚，即无一报。照观镜回报曰：日之终矣，昔天狗十日，父亲何不出去一看呢？自以为事实，乃下座出户观之。其实灵照即登副座，家福合掌坐托。是回见灵照已亡，叹曰：我女风节先我而泣。于是更延七日。周穆于公敌问几次。是谓之曰：但愿空诸所有，甚物实诸所无，好诸世间，皆如影响。言气怎于公气而化，一命焚弃江湖。其夫人闻之，即告知其子。子闻之，将锄头撑其下颚，立地而泣。此时其母见如此光景，以自允气。你看他们一家四口都能如此神通妙用，可见你们为居士的多么高尚啊。到现在莫说你们居士没有这样的人才，就是出家恶众也都是与我虚云差不多，这是多么的倒架子啊！大家努力吧。